我没有问过那些给朱棣下跪并塞钱的人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猜测他们头脑中是不是有帝王意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百多年，好像国际歌也正经不正经地唱了几十年，却并没有走出给皇帝尤其是雄主下跪的文化阴影。不仅渔民和草民们的膝盖软，我们的秀才知识分子膝盖尤其软。不仅软，而且还会证明人之所以生出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在给中学和大学生写教科书的时候，一碰到那些雄才大略之主，赞美之词情不自禁的就会冒出来，挡也挡不住。我们的文学家就更来劲，一遍一遍的比着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子汉来写我们的好皇帝，也不知赚了观众们多少眼泪。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一样，朱棣有一些可供炫耀的史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找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恭维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2800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早在2000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儿都不逊色。30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的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凌戈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炫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移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看来所有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置，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入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20余条汉子糟蹋。监管人凡事直接请示朱棣，而朱棣也为此下了许多具体的诏令，只是要这些可怜人多多转营，即遭更多的男人侮辱。凡是不幸怀孕的，生下男孩做龟子，女孩则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才儿，如果被折磨死了，便抬去门外让狗吃了。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任何两个或者多个在政治和战场上竞争或者厮杀的对手都不能不提倡忠义。每个竞争的胜利者，即使自身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当面对宁死不屈的效忠雇主者的时候，如果不能招降他们，至少在杀了他们的同时，也要表示对这种行为的亲敬，以厚葬、抚恤亲族之类的举动以示表彰。尽管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一肚皮不乐意，只要你不想沦为草寇，还想逞点气候。因为礼遇死人是给活人看的，一方面是让自己的部下为自己卖命，一方面则表示对社会公义的尊重。特别是当胜利的一方不那么占理的时候，就更得靠这种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像朱棣这样恼羞成怒且丧心病狂的以九族以十族的虐杀忠臣义士，特别是像方孝孺这种并没有对他造成过什么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样对待他们的家属，真是达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当年东晋的司马氏在王导对其讲解他祖先对曹魏的种种残暴之举的时候，掩面而哭，说若如是则国祚不永。而我们这个朱家皇帝所行所为超过当年的司马昭不知多少倍。对于这样一个皇帝，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么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能不能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误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就是种种嗜血之举，世人能做出来的吗？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作必要的代价。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学就是宗教，恶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恶名。如果我们因为暴君的事功就宽宥或者无视他的残忍，甚至为他的所谓事功而歌功颂德，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就将有越来越多的残忍。这样的历史观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如果修了大运河的杨广是一个人所不齿的杨帝，那么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样应该是杨帝，他的子孙将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们现在人理应清醒一点，干嘛非要跟着朱家的子孙屁股后面爬？不仅自己爬，还给朱棣塑像，塑成那么一个巍峨高大且正义凛然的样子。塑像前面放上工人下跪的垫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实朱棣就是一个阳帝，世法云：好内原理曰阳，贪酷无道曰阳，信服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张世之是西汉文帝时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应该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长，还兼警察头子。此人在历史上出名，因为他的刚直铁面，皇帝把经了自己嫁的家伙送去他那里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罚了点钱就给放了。皇帝很生气， 说是要不是自己的马好，非摔个嘴啃泥不可，说不定会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说是，你要是当时一刀杀掉也就杀了，但是送到我这儿来，按律就该这样判。张世之早在做公车令的时候，兼代负责宫门守卫。太子和梁王这一对太后眼前的宝贝一起乘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张世之居然追上去给生生拦住，然后上奏弹劾这俩宝贝大不敬，非得皇帝亲自出面请皇太后下诏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如此严格执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时候，那是张世之刚出道的时候，在汉文帝身边做谒者仆射时，常围绕秦王汉兴的话题跟皇帝讲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浅显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卫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卫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世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力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科相查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熟悉所掌管的事物是官吏的本分，职务越是低级，职责越是具体，就越是应该了如指掌。昏昏者理应受到惩罚，反过来招招者即使不给奖赏或者提拔，那么也没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辩的恶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谈的忠厚长者，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职守糊里糊涂。做丞相也许不合格，但是做将军还是称职的。至于秦之所以灭亡，的确跟严刑峻法、官吏竞相寻过苛查有关，但这跟一个小吏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滔滔发言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张世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还好他仅仅断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升官的机会，并没有害他丢了饭碗乃至性命。西汉文景之事，距离灭亡的秦朝还不太远。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军功和纳粟之外，还有相当多战国的遗风，逞口舌之辩的尤氏得官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当官之后，为政风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处罚了人还要说的令人心服口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饱受秦法荼毒的人们，在动辄获救的战战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滔滔不绝。至少在张世之的眼里，华而不实的口辩之风要算是汉朝所要接受到秦朝教训之一。也许那个上林小吏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说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因此触动了张世之那根始终强调秦朝教训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他对于深恶痛绝的苛刻秦法的联想，于是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以他的口辩之才断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亲政之弊的确在于严刑峻法，而且执行中过于明察苛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初年实际上并无二致。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初，宽松粗疏的约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后，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朝野实行的依旧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罚重而讲轻，百般苛求。如冯唐所言，云中太守魏尚战功赫赫，只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六个，就被削爵撤职，在当地罚作苦工。只是在匈奴压境、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势下，由于冯唐的进言，才得以官复原职，传下来一个冯唐持节云中的美谈。多少年后，词人兼军人的辛弃疾还感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后来张世之做廷尉之后，一系列抗命之举，就是要在实际中改变严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风，从宽仁的方面修正沿袭下来的秦政之苛。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弱女子淳于缇萦。若非她哀婉动人，而且入情入理的上书，实行了几百年的断足、鬓膝、割鼻子这样残忍的肉刑，一时半会儿是废除不了的。废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开始。这一过程在中国能在2000多年前出现，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骄傲。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学问，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中有三个是湖南人，而且这些人学问也了不得。曾国藩是理学大师，慎独功夫一流，而左宗棠则擅长帝王学，在晚清政坛上出尽了风头。帝王之学是左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的弄点权术耍耍，成片的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欣，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的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的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叔朱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底，此老唯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他。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的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的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财币，骂声玄奇，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清朝官场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